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香港的著名劇作家庄梅岩。咁呢就佢好多好出名嘅作品啦，我就唔一喺呢度介绍下。咁包括係5月30日啦，或者再之前嘅野猪呀，咁都係一个背景，都係讲个新闻工作者咁。咁然后就最近係知道佢会好快就去美国，就係、是、美国嘅爱荷华，咁爱荷华大学有个写作计划，都相当长历史嘅一个有个历史背景㗎。咁我睇到你同啲fans 讲嘅时候呢，就话会去进修沉淀，就写下一部，諗下下一部作品。第一个我相信好多人有兴趣嘅问题，就係会写啲咩呢？会系一个会唔会都已经初步有一啲嘅构思，会系喺呢段时间即係上 是我初步都是有些構思的，我想寫一個起鬧劇這樣。可能好像很不吻合香港這幾年的狀態或者個社會狀態。不過有時候創作就是這樣，就是你個人去到很悲的盡處的時候呢，你就很想用一個相反的力量去抗衡它這樣。所以 我其實都 是我今次想，因為我其實平時我係冇寫過喜鬧劇，可能啲輕喜劇啊，但大部分都係正劇。今次我好想改變一下，好想去一個遠啲嘅地方，試下遠啲咁樣去睇我哋自己嘅屋企，然之後睇下可唔可以用喜鬧嘅方法去寫一部作品出嚟。 香港特別過去呢一年咧，就好多都多咗好多人啦，好明顯嚇，多咗好多人即係離開香港啊咁樣嚇。過去好多時即係好多嘅離啊散啊咁樣嚇。會唔會呢段時間即係離開香港咧，嗰個心情會特別係複雜或者係沉重啊？ 點講咧？因為可能我呢種離開係有歸期嘅。即係同其他我即係呢一年所即係失去嘅朋友啊、家人啊、同業啊，其實已經太多啦。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我其實已經冇乜感覺嘅地方，係直至到佢係前幾日中秋節，突然間又會令到我對中秋有一種不同的看法。以前年年在香港過中秋你覺得沒什麼，今年有時候你發現在異地的朋友啊或者親人他會思念屋企啊，然後他們去表達他自己的思鄉的情緒，我才突然間發現中秋其實還有這個意義，那種團圓啊，我們現在即只可以在網上團圓這個感覺。所以你說現在這段時間離開雖然是短途，但是都是有一定的感覺的，是都有的。 始終那個變化特別過這段時間會感覺得到的東西，哇突然間可以變成這樣的呢，會不會都一刻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今次離開了會不會真的可能不知道什麼原因決定都是留在這裡或者不回來這樣。 我覺得我不會， 我自己不是這種，即我又未至於這麼任性或者灑脫咯。因為畢竟香港有很多很親的家人朋友在這裡，還有都還有很多東西我想做，雖然個情況是這樣，我覺得我都還有一些我想寫的劇本想一起合作的人，我都很想看看去到哪一個位置我才會覺得真的做不到了，或者我真的沒有東西想做了樣，即是我又覺得我自己不會。 剛才提到說今年的中秋呢其實都挺明顯的，即是突然間有很多朋友是很短期間已經在外面呢。你跟他問好的時候呢他們會特別即感覺到就是好真，即係好特別嘅感覺嚇。其實首先你都會提到，即係陸續上有啲朋友離開啊，突然間離開啊，或者其實都唔少係好唔係特別開心離開啊。其實都會唔會影響到你對留啊、走啊，或者對香港啊嘅一啲嘅睇法？ 我覺得或多或少 我要誠實咁講，都有影響到。我覺得即係今次嘅移民潮咧，同以前我覺得，或者而家即係可能網上資訊多咗啦。今次移民潮係比起以前我見過嘅係神秘好多嘅，即係好。即當然都有些人是會搞 farewell 啊，或者啲乜嘢嘅，但是更加多的人是我係佢哋走咗先突然間話，啊、哎、對唔住我走咗啦，或者啊即係好靜悄悄，好似我覺得呢個情緒是很複雜的，對方的情緒是很複雜。當我見到呢啲時候，我哋久不久就，哎呀原來邊個都走咗啦，即係有呢個咁嘅感覺。咁你話有冇影響到我？都真係有啲嘅。有陣時你會覺得，嚇、啊，其實佢都唔使走啫，點解佢會走？咁但係當然啦，你回心一轉又會覺得，即係有啲人覺得啊，有仔女就一定會走啊，或者其實唔係咯。你喺一個地方生活得唔快樂，你見到好多唔公義嘅事情，所以你喺呢度你繼續住落去好唔舒服，所以要走係。人之常情，無論你入上有冇高堂，下有冇子女，其實即係你回心一轉，你又會覺得你係理解嘅咁樣咯。咁都有㗎，即係久不久就會，哎死咗死咗，係咪都要走咧？但係有陣時又即係隔好快咁樣，又會覺得啊，其實都唔係嘅，即係或者即係自己都仲想留低，或者自己未係即係未有嗰種衝動咯。 首先你都提到就话，即系自己都好清楚，其实都系会即系想翻嚟做好多嘢想做啦吓。咁、啊、但系香港呢段时间咧，又的确系好多我哋所谓大时代吓，好多嘢喺度变化紧。会唔会都会想就系话啊，我都要嚟睇呢段期间系一个好变化好大嘅，要留喺呢度，我睇住晒一啲变化，会唔会都会一种咁嘅？掙扎就係話啊，這個時間要行開，就算一段短嘅時間，都會有啲咁複雜嘅感覺。 有冇覺得驚會喺走呢段時間 miss 咗一啲嘢？我有陣時會諗起嘅，不過我又覺得應該唔會好似譬如反修例運動啊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我覺得。我 miss 咗嗰啲可能只係冇得即時咁樣去回應一啲有啲更加差，即係差嘅事情發生，譬如有啲好人又俾人拉咗啦，有邊啲人判得好重啊？可唔可以去法院嗰度去表示支持啊？或者甚至乎朋友之間聚埋一齊傾？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應該係嗰類嘢嚟。咁我其實呢年。我都即係因為小朋友細，我都少咗去法庭嗰度聽審啊。嗰陣時我諗雨傘運動之後嗰個審判，我就即係有陣時會去聽九子嘅審判咁樣。即係我覺得無論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或者一個創作人，我都會好想一起去經歷嘅。其實反修例運動之後嘅各種嘅審判，我都覺得。又是那句，無論作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創作人，我都覺得很希望可以再近距離一點去，無論表示支持或者想認識多一點，或者在當中去吸收一些可以造成即是可以作為創作記錄的一些資料，但是都因為工作和家務比較困身，實沒有去做到，所以我覺得我想即使我在香港，其實都未必可以去參與或者會 miss 的嘢，其實 OK 的。我覺得我去亞華呢兩三個月，我希望可以我哋做創作，我尋日先同一個前輩喺度講起，即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你要去 experience， 你要去 adventure， 即係你要需要 adventure 去令自己增加自己嘅創作力。另外一種咧就係你需要時間去沉澱，你需要花時間去反思自己想寫的嘢，或者經歷咗嘅嘢，然後去創作。咁我覺得我而家係呢段時間係尋求緊第二種嘅方法咯。 如果睇翻呢段兩年啊，即係一搞反修例，到即係跟住陸陸續續，即係好多嘅一啲法院的一些個案，即有些你都看到，即你自己有去聽啊，咁樣有冇一些深刻啲嘅一啲嘅 體會，或者一些某些嘅一啲案件，令你會特別感受或者係個觀察係深嘅？ 我諗其實好多都好深刻，有好多好好深刻，我就好難講提出一兩個例子，因為都對其他嘅好似顯得係咪佢哋唔深刻？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好多好深刻。你問我最深刻嘅係，入邊有消防、有醫護、有學生、有各式各樣嘅市民，無論就算議員入邊都係噶，來自唔同嘅背景，佢哋都係香港嘅人。即係點解我哋會經歷一場咁大型嘅審判，而且係一種遍佈各行各業、各種年齡層嘅審判咧？究竟我哋香港發生咗啲咩事咧？點解咁多人會去參與呢樣運動，而咁多人要被控告暴動啊？或者即係我反而最深刻嘅係呢樣嘢。 兩年前就係、做了一個劇下5月35日，當時就是六四三十年下，八九的時候你應該是十幾歲，當時其實有沒有還有一些記憶的，就是十幾歲會不會都記得知道都是當時有些什麼的，就是香港發生的事 很深刻的。其實因為當時的新聞是很自由，我會覺得真的很中立的。中立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只是呈現事實，主要是呈現事實。你說有沒有間不中你見到一兩個記者或者主播他有一個情緒反應，你都會覺得是人之常情，因為我們大家市民都見到這件事。我很深刻印象就是我因為我父母和我，其實我們都在內地移民來香港，我就即是小一點，我兩三歲來到，所以我主要即是受教育都是在香港受教育。但我父母那輩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樣，所以當、發生即是、胡耀邦逝世，去到是發生 學生運動，其實他們都會很關注國內所發生的事情。所以即連帶我們做仔女的，雖然那時候年紀比較小，可能是11、12歲這樣，但其實都是很懂性很懂事，因為即由小到大其實 我們都是會分享回家鄉的事啊，國內的事情啊。所以那時候都是很跟大家一起看著新聞啊，不同台的新聞啊然後一起去我記得開槍那個凌晨的第二早上，他們看 我就很深刻，因為我家很慳的，就不開廳燈的，很早他們看新聞，就很暗的地方去看著一個很那時候那些很厚的螢幕啦，就看到開槍啊這樣，我父母都哭了，我很深印象這個，因為大人很少在小朋友面前哭，所以作為兒童，我那時候的印象很深刻啦。另外呢，就是後來回到學校，即發生屠城事件之後的要上學的日子，那朝頭早我是回上午班的，那我班主任那時候他是那時候好像還有師範，他是師範畢業，他好像是第一間就是教我這間小學，那他都是比較年輕的20多歲，他就我們班主任很熱好熱心的一個老師來的，又有愛心又教得很好，他那時候就站在那個講台那裡講不到嘢，根本就喊。咁啊，對於我哋作為學生嘅，亦都係好深刻咯。老師喺你面前喊，即係呢啲係我哋未見過嘅，未經歷過。所以我其實我想講，我嘅印象係好深刻。咁而佢哋嗰種咧，我覺得嗰個年代嘅好嘅就係佢哋唔係淨係用佢哋嘅情緒去教導我哋。我哋嗰陣時個老師係同我哋一齊去 睇唔同嘅展報、唔同嘅新聞，同我哋大家一齊去研討。佢唔係單方面咁話嗱，你要知道六四係一件咩事，唔係咁樣嘅。佢唔係好住嘅，佢係同我哋一齊去學習嘅，同我哋一齊去展報去理解個前文後理，究竟點解會發生一件咁嘅事，發生咗啲乜嘢事，我哋以後應該點樣行去避免再發生啲類似。我覺得即係呢啲一切都係我冇辦法可以忘記，所以我冇辦法可以做到好似某啲人咁樣話啊，即係冇呢件事發生啊，甚至乎係死咗好少人，我真係接受唔到，因為我見到嘅都話俾我聽唔係咁樣。咁係啦，呢個都係以前香港，即係雖然係經歷一件好悲慘嘅事，但係係一個好深刻嘅公民教育。好深刻的教育上面的討論的自由啊，新聞上面那個報導的自由、啊、 如果睇翻轉頭，其實係咪拍即係或者編呢、這個寫呢個劇都好想即係講翻嗰個所謂回憶同淡忘嗰、那個。 其實我想講係呢個係喺我心目中咧其實就好似中日戰爭一樣。我都會好 address， 我覺得呢件事我哋係應該要知道，我要理解嘅，即六四都係喺歷史事件裏面佢發生過，我要應該理解。但唔同嘅地方係因為中日戰爭 for 呢個歷史嘅述説上面，我哋嘅國家覺得應該述説，所以有述説。但係喺六四事件呢樣嘢，因為佢哋覺得係一個污蔑佢哋嘅事情，所以佢哋就。唔講，咁但係站在即係站在一個人，你去理解自己成長嘅地方，你自己嘅國家，其實你應該好嘅唔好嘅事，你都要理解咁。咁所以我哋係好強烈，即係喺香港我哋係好強烈感覺到，雖然即係頭嗰三十年啦，我哋即係八九民運之後嗰三十年，其實我哋都係好在意呢件事，要記住佢就正正係因為知道國內係一路都要呢件事淡忘，同埋要壓住呢件事嘅聲音啊！咁所以喺香港嘅市民，你會更加覺得我哋重視事實，我哋重視真相，我哋要清晰個歷史嘅話，我哋就想淡忘。所以去到我哋嗰陣時，即係做三十年呢個劇本嗰陣時，其實你問我，我係從來都冇諗過。以後不做得咯，即所以要快啲嗱嗱咗。我覺得我不是咁樣，我覺得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六四舞台，我點解會決定寫呢，係因為六四，我一來我對呢件事好有印象，二來六四舞台嘅朋友，我因為我有啲同業都有做學生學校巡迴嘅嗰陣時，去講解翻六四，討論翻六四。就學做學校巡迴嗰啲劇，咁我嗰次去睇佢哋一場學生 show， 咁當事人就同我講啊，希望將來都有機會合作，如果你有興趣寫有關於六四嘅，咁我話好記得我嗰陣時話啊好好，其實我心裏邊就諗話呢件事咁大，我好想寫，我覺得應該要寫，但我唔知點寫，即係創作人畢竟係要有靈感啊，咁我嗰陣時仲未有，咁所以我嗰陣時都係有少少。覺得睇下點先啦。咁係後屘到近到2017年啦，我諗我都成日都同記者講，即係可能我父母開始病咧，我反而從咗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就覺得哦，天安門嗰啲父母真係好可憐啊，因為即係自己嘅孩子喺呢個悲劇裏邊死咗。就已經夠慘啦！你冇得爭取公義已經夠慘，連去拜祭佢一啲咁簡單、一啲咁平常嘅事都要俾人抑壓住。咁我主要係去從呢個角度，所以我就覺得啊，我就揾翻六四舞台，我諗到點寫咯。我哋可以揾呢個導演，我覺得佢一定會幫忙嘅。咁我哋就。所以就決定去寫，咁佢就咁，我記得佢嗰陣時就話：哦，都好喎、啊，做完即係因為我哋啲醖釀到寫成都係要成，到排完，我諗都係要一兩年嘅事。佢話：2019年係六四三十周年，不如我哋擺喺嗰個時候做啊！我話好，我仲話啊都好啊咁樣，就係其實就係咁樣嘅啫。 一定會唔會諗到就係話而家可能冇可能做翻？ 我點我都諗唔到。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好似香港可以紀念六四事件，係一件即係好似飲水一樣咁自然嘅事，亦都係好似飲水一樣我哋應該要做嘅事。咁我係冇諗過，原來而家連一啲好基本嘅權利，一啲好重要對我哋好嘅事情都唔可以再去做。 我相信你都一定會去過燭光晚會啊、支聯會嘅一啲嘅晚會啊咁樣咧，見到呢段期間咁快其實舊年即係今年其實都已經冇咗六四啦，即係燭光晚會啦嚇，咁然後支聯會都冇埋，會個心情會係點樣？ 講真的，我每次聽到呢啲新聞、呢啲壞消息，我都會覺得哇！再癲啲，我再癲啲，啊真係再癲啲，即係有呢種咁嘅感覺。但係呢一年咧，你好似嗰種俾人虐待得耐嘅人咁樣，即係可能你開頭打你，你碎緊一兩條骨咧，你會哇痛到點地啊，又之後咩？而家你覺得自己好似粉身碎骨咁樣，好似再斷多一條骨，好似覺得都係係咯，都係咁樣睇下幾時整死我，或者幾時你被你。对唔住，我想话睇下你几时有报应啦？我最多都系有一种咁嘅感觉啫。咁所以我反而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系我会觉得哎呀又咁癫啦。但系我好希望如果解散系令到呢啲曾经对呢件事咁尊重同埋去。即係冒險去都係紀念死難者呢班人得到平安嘅話，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如果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冇噶啦，你基本嘅自由都冇噶啦，咁你冇咗呢啲基本嘅自由，你就會有安全噶啦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其實擺出嚟就係咁樣。咁我只可以話我都好希望呢班曾經為香港爭取過要去紀念死難者的這班朋友，他們到最後得到平安，如果解散的話。 劇很希望就是社會是保住這份記憶回憶，下去其實會不會真的客觀上是越來越困難，始終你一個六四燭光晚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除了說很象徵，但是都有實質的意義，就是每一年啲人會出嚟，會記得呢一日，但係往後可能一段時間其實都不可能嘅。 你頭先問我我總會有去過燭光晚會，我都有去過燭光晚會，但係我都要話我唔係成日去。我成日都即係，但係我覺得去可以去燭光晚會呢個係我可以行使嘅權利啦。同埋我都會令到我覺得大家都記得，大家都表示大家記得。而家佢即係如果真係冇燭光晚會，好似我有陣時冇去到嘅話，我都會點支蠟燭喺我嘅窗台嗰度。咁我真係好想睇下係咪到某一天六四嘅時候，我擺個燭台，即係唔係有火嗰啲，即係電嗰種燭台，你係咪都會嚟拉我咧？我真係我好好奇，係咪係咪要去癲到？好似內地咁你喺網上邊寫六同埋四都唔得。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即係有種粉身碎骨嘅感覺，但係好似係剩翻一隻手指，我都會想舉起，我好想睇下你幾時，你係真係會打冧到我咩地步咧？我好想睇下，即係我 instead of 咩都唔做，我覺得即係喺。我覺得都算安全啦。咁但係擺個燭台喺窗台都唔得，就好大件事啊。咁都可能係真係一個預示話俾我哋聽，真係要走咁樣咯。 但係如果從創作嗰度嚟講咧，會唔會都幾清楚？即係。空間會越嚟越細，即係會越嚟越少一啲六四嘅題材，都已經好難。就算你寫咗出嚟，咁可能未有場，唔會有場地，即係俾你表演啊咁樣。 似乎係會咯，即係似乎係比較悲觀咯。我記得我隔一段時間，可能就有一啲記者問我關於啲女創作嘅事情，所以我好多時候，我個人都係比較天真嘅話，我就好多時候都唔係咯，先做咗先咯咁樣。咁隨住香港急速嘅衰退，即係我叫倒退啦，急速嘅倒退，急速嘅話俾你創作字，即係。佢從來都冇話俾你聽，你唔可以咁做，佢就係搞你咯。即係我諗而家好多藝團或者好多創作人都喺呢一種咁嘅恐慌嘅感覺裏邊，嗰種壓力裏邊。所以我其實我諗我真係要更改翻我早兩個月所講嘅嘢。我諗其實係創作自由係真係喺度縮窄緊，可能嚟緊做六四嗰啲嘢係要比較小心啲，因為係咯，租場地可能又有困難，可能同你合作嘅夥伴又會有擔憂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又唔會覺得啊點講？跟住我又要再講啲更天真嘅嘢，我自己又唔覺得。是永遠都不可以的，我覺得反而是即現在這段時間，那你見到支聯會這樣，你見到其他人這樣，那其實是不是可以給自己儲一口氣，即怎麼說呢，回一回氣先，我覺得，因為現在再去硬碰呢，我很怕更加多人受傷，我反而可能是有呢個感覺，死！我覺得我自己而家咁樣講，我都係製造緊恐慌。咁但係我自己見到，我只可以好坦白咁樣講，我就見到創作自由其實都係喺度縮窄緊。可能寫啲題材，我自己會比較，我自己可能會閂埋門寫，跟住再同人分享，睇下覺得你哋覺得咁樣有冇事咧？咁樣先做 ，rather than 我。會覺得啊，冇嘢噶，香港你做乜嘢都可以，即係寫乜嘢都可以做。我覺得而家已經唔係以前咯。 首先你講嗰種咧，都會有少少就係、是有啲知道有啲紅線要避一避佢。有種其實都會唔會覺得係一種審查其實，而一種審查好似一種即係道德上好似一啲創作人或者其實包括新聞工作者都係啊，都會覺得即係接受唔到。但係個現實可能就係你經意不經意都好咧嚇，即係你都會係有某種嘅個處理嗰度都會有某種審查，嗰個會唔會係都幾客觀殘酷嘅事實？ 冇錯，這個是挺客觀慘，就算是這樣說，我覺得很討厭自己，我覺得自己都在散播恐慌樣但是我覺得客觀亦殘酷的事實，正如你所說，有這兩個月我都感覺到似乎是要小心一點咯。我都意思，因為我是已經是覺得我自己是比較不小心的，但是我這兩個月都會覺得是的，真的很瘋狂，他們真的發了瘋，因為他們已經，你不要說紅線，他們根本是將，他們是超越紅線很多很多，這樣 去搞你，去煩你，去令到你知難而退。那 我真心跟你這樣說，我都有一刻會challenge 自己，死了，那我現在是不是在做知難而退的事呢？我會這樣，我經常都會會這樣反覆去想。但是 我想說，我自己作為寫作的人，還要是我不一定要發表我自己的作品，那類寫作人其實我不可以那麼，即是怎麼說，我是說得輕鬆的。但是你面對，即記者面對著每一天你要去 發布一些新聞，你怎樣寫真的可能會影響到你自己的安危的話，那 你就不可以話啊，唔緊要，即係你寫咗個事實先啦，即係唔係寫咗你自己想寫嘅嘢先。咁我其實都有陣時會同一班記者或者創作朋友有陣時交流一下，即係呢種睇法嘅時候，我哋大家都係傾向於咁，可唔可以陳述事實咧？即係陳述事實，如果到陳述事實，其實到最後都會被拉嘅時候，而你陳述事實被拉，個感覺係唔係會？ 比較鋸啲咧？ 嗯， 即係 instead of 你係寫一啲意氣嘅説話，或者好主觀咁樣嘅自己嘅臆測啊咁樣，即係我可唔可以陳述？如果到有一朝一日陳述事實都有罪嘅話咧？咁就先至有佢咯。只不過係而家你會見到好多人啊，點樣講咧？好多人好多狗喺度等咬你啊！我覺得好多狗喺度等咬你，即係其實你唔係做一啲有害嘅事，你輕輕喐一喐咧，佢都咬定你先，等你自己驚。咁我覺得一方面你又唔應該因為嗰只狗會咬你，你就好驚會喐。但另外一方面，你亦都唔值得見明明見到啲狗咁癲咗咁咬你，就喺度你喺度亂喐咯。我覺得呢樣嘢我哋係要要思考點樣聰明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又可以忠於自己。 嗯，過去咧即係其實都唔係太耐之前咧，即係香港其實一個文化藝術創作空間基本上都比較大啊嚇。都好多嘢係陸陸續續，即係慢慢嚟啦嚇。咁針對嗰陣時剛發出嚟又好，過一年好，好多時都以為係一啲從政嘅、搞政治嘅咁樣嚇，即係文化藝術應該都微笑，但係好快好快，其實已經係落到文化藝術呢、這個其實會唔會都會有種感覺，就係即係內地一啲搞政治、搞運動嘅模式。好快會去到一啲意識形態，針對你啲意識啊，所謂一啲軟滲透啊，開始喺香港出現啊。 嗯，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冇預計過嘅。我哋大家點解當去講話立國安法嘅時候，會聽到咁多個反對嘅聲音？其實我諗我哋只係冇遇到。那個影響會咁快同埋咁廣嘅啫， 係， 即係正如你所講，有一啲支持人就會話：，你唔係做咩政治上邊，你唔係有啲咩壞嘅 intention， 或者係會影響國家安全，你驚咩啫？都我哋 day one 就知道，我哋當提出嚟嘅時候就已經知道，跳去一百步之後就會係今日咁樣。然後再跳多一百步，就連最無害的人都是會變成有罪。我們根本 day one 就知道，所以我就算拉我都是會說話，所以當時我們抗拒這條法例是對的，因為那件事現在就是影響我們，影響就是包括一些很人畜無害的創作人、文化人，或者一些很想去報道真相的記者，即不是一切都是你抹黑那樣東西就是黑的嘛。我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我所有我的我擁有過的創作自由，我在這裡成長，我吸收的教育，無論中外好的不好，我們都有機會見到我們的多元，我們的豐富，而且曾經很豐盛，這些我沒有辦法忘記。而且我在裡面是得到過利益的，我得到的利益就是即是令到我不會那麼狹隘，令到我不會人雲亦雲咯。我們在香港就是相對有一個判斷的能力，有一個客觀一點的思考，可以有很多的資訊給我們上網查。現在連支聯會都個網站你都說要收了，很多東西我們可能慢慢再去縮窄，連上網或者去圖書館，我們可以選擇去做資料搜集啊，去研究的東西越來越縮窄。那這個是所有東西都是我們的失去來的。我都會說，就是設由國安法開始就是發生一件這樣的事，亦都是年幾兩年前我們大家擔心的事。 我相信那個圈子裏面有一個講法，就會是說你搞文化藝術就搞文化藝術咯，就不要碰什麼政治啊、社會啊這樣。這個其實是或者說你避開紅線就可以了這樣。咁呢個其實係咪現實上係 或者唔益，或者唔，或者系唔知道文化藝術乜嘢其實 嚇。唔知道文化藝術嗰啲，即其實咧喺香港咧，我覺得，所以我而家唔去同人辯論噶啦。 係。 因為咧，去到最根本咧，你就知道其實因為佢哋根本唔重視文化藝術。所有嘢都係錢，用錢，但文化 ，sorry， 文化藝術真係唔係咁樣，唔係用錢堆砌出嚟，意念唔係用錢堆砌出嚟，製作可以用錢堆砌出嚟，意念唔係。你即係我覺得香港曾經喺創意上邊係好去到國際水平，但係我覺得而家我哋面臨緊嘅傷害嗰種倒退，就係令到我哋冇咯，我哋只會變得越嚟越單一，越嚟越即以前佢哋話我哋香港係文化沙漠，其實我 sorry 啊，我真係一啲都唔覺得。我哋有我哋嘅多元性，我哋可能有啲人係好中意 pop， 有啲人中意好主流嘅嘢，但係我哋亦都有空間去做一啲好爭議性嘅作品啊，或者好小眾嘅作品啦，好多元嘅，但係。而家我覺得慢慢落嚟，你就會見到哦，呢啲又唔得啊，嗰啲又唔得啊，你又要跟住嗰條紅線行。其實冇噶，到最後受傷害嘅咪就係文化界，同埋我哋會唔會留到一啲好嘅作品俾歷史啊？但係你要明白，我其實我自己同我自己講緊嘅，即係我其實越嚟越明白哦。其實你同人哋，即係你同好多人講呢啲嘢係冇用，因為佢哋根本唔重視呢樣嘢，佢哋根本只係重視。啊！我哋嘅我哋嘅經濟係咪發達？我哋係咪比另外嗰家人有錢？即係嗰種土豪嘅感覺。其實總之你係土豪嘅話，我話呢樣嘢係藝術，嗰樣嘢就係藝術，咁冇得再傾㗎啦。即係其實只會走入去國際，個個都笑你啊！你係好有錢，但係你冇文化藝術氣息，你冇涵養。咁我成日都喺度諗，哎呀，香港從來都係好重視質素，好都重視涵養，講 standard 嘅地方。但係而家就係我哋被逼去抑壓呢樣嘢咯。咁冇啊！我都係自己知嘅啫，呢啲嘢。 嗱，而家跟住落去，好明顯，政府會搞個文化，加埋嗰啲旅遊啊，局啦嚇，即係做個局出嚟啦。你估或者即係估計個變化會係點啊？即係成個香港嗰個文化嗰個面貌啦，以至於內容啦，以至於嗰個多元性啊等等嗰個影響會係點樣？ 我覺得一定係會退減咗。但係然之後嗰啲乜局啊，或者政府一定會話我哋封城咗，所以唔係而家係冇嘢值得傾嘅。因為咧就係、是、指黑為白、指鹿為馬嘅時代咧，其實我就喺呢行做咗廿年，我就睇緊佢會變得好多掣肘。好多人會變咗禁聲多啲，或者因為好多擔憂，成日寫埋啲人畜無害嘅，做埋啲人畜無害嘅，即係我哋嗰種多元或者爭議句，即係你連藝術作品係可以有爭議呢樣嘢，其實佢哋都會 challenge， 其實冇乜嘢值得講噶啦，即係喺藝術方面嗰個層面冇乜嘢值得講噶。即係所有嘢都要和諧嘅、無害嘅、美麗嘅。但是你見到的，如果真的在這個標準底下，很多 classic 都出不到的，很多出色的作品也都出不到的。但是我想對於很多支持這種做法的人是沒有事，因為他們都不是懂看戲，或者他們都不重視看不看戲，他們看一些用 CG 堆砌的電影電視作品，他們都會覺得很high，而且覺得很好看。就算沒有累積、沒有沉澱的作品，他們都會覺得很令到他們很驕傲的。很其實都沒有，但是到最後都是品味上面的差異。 作為一個創作人，我想你是那些很貼個社會，也都覺得可能要是貼社會你才做到創作。而個社會，剛才你提到，其實係一個我哋其實 都會喺一啲節目嗰度，我哋都覺得即係好多嘢顛倒咗嘅社會情況之下。喺一個咁樣嘅即係社會背景之下，其實有冇諗過係啊？我哋即係要點樣創作咧嚇？ 喺呢個咁嘅情況要點樣創作？我又係要再講，我個情況係容易啲嘅。 嗯 因為我真的可以閂埋房門寫，我最多都是發表不到嘅啫。我覺得，對於做譬如演員啊、導演啊或者第二類咧，影視都是很困難，影視是最困難。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因為香港其實是很多人才，亦都很多創作，很多很好的意念。但是現在可能要被勒住先咯。我成日都講，我覺得但係做創作人有陣時你要勒住一陣，但你唔好改變咗自己，你唔好適應咗呢種被勒住嘅感覺，然後覺得被勒住啊，或者喺個紅線底下去跳舞係一件好正常嘅事，甚至乎係好值得引以自豪嘅事。其實去度過呢段艱難嘅時間已經好夠噶啦，我哋一定要繼續吸收喺中外一啲好出色嘅作品，好多元嘅作品。可能好多我哋其實而家好似睇起上嚟變得危險，但係你唔可以即刻去諗啊，我哋唔接觸佢啦，因為佢哋危險，我哋唔應該學佢。No， 其實相反，我哋應該唔好停止去吸收同埋去理解，但係因應翻我哋自己而家嘅紅線，我哋暫時去生存係去求生係啱嘅，我覺得，因為唔係話好多人都會話，咁我唔做創作，我去揸巴士啦，或者我揸去做掃地，唔係，即係我亦都會話，好多人都仲係好愛呢個行業，咁我覺得點樣喺而家係一個好差嘅時間。但亦都係同時間係一個好鍛鍊到你係咪真係愛呢個行業嘅時間。到最後，如果你喺呢個圈子或者喺呢種紅線底下，你生存到，但係你扭曲咗自己，或者冇咗自己，或者你忘記咗自己喺香港吸收過嘅好多美好嘅創作教育嘅話咧，其實都係可惜嘅，都係好枉嘅，好枉費嘅。即我而家暫時，我防我自己，我只係好希望我自己喺呢段時間裏邊，我都係可以對自己誠實嘅。面對呢個社會上邊，我唔會為咗想創作一啲合乎政權要求嘅作品，而去扭曲我自己對呢個社會嘅視覺嘅感受。我都仲會願意去喺最醜惡或者最危險嘅地方去探索。去找那個養分，留待將來有機會 去展現我的作品的時候。 剛才你翻話其實都好同而家好多係新聞工作者的諗法係相當接近，都係啲咁嘅諗法。你之前個作品《野豬》裏邊都係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背景啦，裏邊其實都有觸及到即係妥協。妥協一樣嘢嚇，而家落去其實都唔會擔心啊！新聞工作者係會越嚟越多妥協， 都冇得擔心嘅。我覺得都係理解嘅。我成日都覺得嗰個重點係咪有啲嘢妥協？你自己係知道你係做緊一個妥協啊？我講創作上邊都係嘅。或者你會不會妥協到你即連自己的底線都不顧呢，或者去到指鹿為馬的階段，就是即妥協都分很多個 level 的。我覺得現在我覺得有時候我覺得很慘的地方，可能是我們的政府官員，就是那種妥協已經是去到委曲求全的，很醜陋的這樣。但是 我希望我們做新聞啊、創作，或者我覺得另外一個面對很大壓力的就是教育、教育那方面的工作者，即我覺得 如果你要留在呢啲圈子，我諗係而家咁嘅狀況，一定嘅妥協係正常嘅，係理解嘅。但係係咪要妥協到去扭曲自己嘅價值觀或者普世嘅價值觀咧？呢、這個就係我哋要堅，即係我反而係要堅守嘅地方。 嗯，有冇信心或者一個估計啫？譬如話媒體你都會接觸到一啲嘅記者啊。新聞媒體啦，媒體本身的變化都很大嚇，即係呢段期間，會唔會都會覺得嗰個變化都落嚟都會仲會相當之大？ 我反而覺得雖然發生了很多很差的事情啦，但我見到呢啲好差的事情底下咧，偶然間咧，唔係偶然間，其實久不久我都會見到，哇！這個仲報道呢啲嘢，哇！呢個人仲寫呢啲嘢，呢個人仲係咦真話喎咁樣，我就會覺得好感動咯。因為其實冇人新鮮事出，你唔會知道原來咁多人係好堅持緊。所以係嘅，某程度上面你見到好多人走，甚至乎我頭先講話，哇！連嗰啲人都走，即係有陣時你會令到你啊點解咁？但係倒翻轉頭，我又偶然間會見到这个人未走，这个人还在写东西，这个人还用这个方法创作，我又会觉得哇，香港人真的很厉害。即其实我有什么资格，我经常都说我有什么资格，我又不是有什么危险，我有什么资格说哇我很害怕，或者说好真的很大压力。其实我没什么，即相比起很多前线的无论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新闻从业员，其实我那个危险来得真的很 mile， 而且我可能更加應該要在我自己可以堅持到的空間 去堅持，即那種堅持不是只是做創作，可能你教子女都是這樣，即很多人去帶去即 我理解的。我見到我有一個朋友在即他去到外國很擔憂，很急促地走，未找到學校，到他這兩天開始即找到學校，他就發表了一篇文章，真係開始 relax， 覺得自己走就是因為小朋友的教育，都會令到我回心諗一諗，死啦！咁我呢兩個點算？咁樣死喺香港會係咪會有好單面嘅教育啊？係咪會好盲目啊？咁樣咁，但係又係咁樣咯。即係既然如果你人在呢度，你就要諗點樣去解決。是可能是有这些忧虑的，那我自己做父母可能要做多一点，是给多一些不同的书给他看，即是这方面咯。所以我觉得每个范畴都还有他可以尽力的地方，也都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人在这里。我有时看看他的文章，我会觉得啊是的是的，可以这样，或者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在这里。 好。今天很多谢庄梅岩来跟我们谈了都有八九个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期望你今天去完之后写回来那个希望可以即是很顺利地写回一个剧。我想很多很多东西这段时间是需要很多人去沉淀再总结。希望将来有机会即是会再上来跟我们谈。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多谢各位，多谢庄梅岩，拜拜，拜拜，拜拜。